胡建，字子孟，河东人也。孝武天汉中，守军政城，贫无车马，常不与走卒起居，所以未见走卒，甚得其心。时监军御史为监，穿北军垒垣，以为谷区，建欲诛之，乃约其走卒曰：“我欲与公有所诛，无言取之则取，斩之则斩。”于是当选士马日，监御史与护军诸校列作堂皇上，见从走卒趋至堂皇下拜谒，引上堂皇，走卒皆上。见指监御史曰：“取笔。”走卒前谒下堂皇，见曰：“斩之。”遂斩御史。护军诸校皆恶惊，不知所以。见亦已有成奏在其怀中，遂上奏曰：“臣闻军法，立无以威重，诸恶以尽邪。今监御史公穿军员以求鼓励，私买卖以与世事，不立刚毅之心，勇猛之节，无以率先士大夫，有失礼不公，用文立义，不治重法。皇帝礼法曰：避雷已定，穿鱼不游路，是谓奸人，奸人者杀。臣谨按军法曰：正吴蜀将军，将军有罪以闻，二千担以下刑法焉。成于用法宜，执事不违上，臣谨以斩，昧死以闻。”至曰：“司马法曰：国荣不入军，军荣不入国，何文吏也？三王祸事于军中，与民先成其律也；祸事于军门之外，与民先义以待事也；或将交任而事，治民治也。简又何疑焉？简由是显明。”后为魏成令，至甚有声，执昭帝佑，皇后父上官将军安与弟子阁主司夫丁外人相善，外人骄恣，远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杀之，客藏公主炉，力不敢捕。魏成令见，将立足围捕，阁主闻之，与外人上官将军多从奴客往，奔射追立，立散走。主使仆夜和魏成令由教伤主家奴，简报无他作，阁主怒，使人上书告见亲如长公主，设甲设门，知利贼伤奴，必报故不穷审。大将军霍光请其奏，后光病，上官氏待听事，下吏补剑，剑自杀，利民称冤，至今未成立其词。